今年国立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音乐会8月8号在平壤的牡丹峰剧院举行。由文化项朴春南、文学艺术部门干部、创作家、艺术人和平壤市劳动群众观看。音乐会以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《金日成将军之歌》奏乐开始，推出了管弦乐《将军骑着白马向前奔驰》、管弦乐联曲《命运和未来都寄托给您》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